前进，等于自由，我们在逆流中搏斗，坦然失去，所以拥有。我乘着重逢来破浪，我奔向命运的悬崖，未知是种种的目光，绳索不换，带你起航。Just follow me， 感受我的力量。Just follow me， 我要带你前往绳索的地方。Just follow me， 感觉我的翅膀。Oh， Just follow me， 我要带你点燃绳索的光芒，我心灵里的曙光。Just follow me。

我小夜在此逗留，可听他允许今夜开封。姻缘春似他笛中声，像梦里的青袍徒负手，身心还年长的张歇，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。初识我恋得多轻柔，风嗖嗖柳飘飘，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庭院春似他笛中声，像梦里的青袍徒负手，身心还年长的张歇，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。情有风嗖嗖柳飘飘，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 你